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2集，小修微笑了一下，伸手揉揉橙子的头发。 订婚的事是龙王做主替他定下的， 可是他也不见得就反对啊。 橙子，当时的情形，定下这门亲事是林玄海出兵相助的关键。 橙子的心中顿时翻滚一片，被莫武说中了吗？在龙族的眼中，权力才是最重要的。看着橙子黯然神伤，小修急忙补充道， 可是黎一直很反感这门亲事，他对月喜根本就没有真心的，看他冷淡的样子就知道了。 他对月喜没有真心又怎么样？关键是他舍弃了对橙子的真心啊。看橙子苍白的脸色，一脸心碎绝望的样子，小修同学很想抱抱他安慰一下，又不能再做那样亲密的动作，于是就崩溃了，哀嚎一声， 为什么，为什么， 又夺门而出。在之后的相处中，这种惨叫一声然后跑出去的情况反复出现。小修决定把橙子留在他的房间里，他则独自回水晶宫去看看。他总觉得黎的表现没有道理，很不对头，决心查个清楚。临走的时候，看到橙子脖子上面被黎掐出的淤紫手印，不由得伸出手想用法术替他处理一下。手指触到他肌肤的一刹，分明看到他瑟缩了一下，心头顿时溢上了一阵苦水，抽回手丢下一句， 我找个医生来替你看看。 为毛啊，为毛， 然后哭叫着奔走而去。半路上拐进了一家医馆，吩咐一名鱼头医生去他的宅子里给橙子医治一下，然后自己赶到了水晶宫。小修走后，橙子只感觉身心俱疲，卧在床上昏昏欲睡。门那头，外面却突然传来敲门声。是谁来了？起身走到门边，问了一声， 谁呀？ 门外传来苍老声音的回答， 我是医生，是貔貅大人叫我来的。 哦，是医生啊。橙子开了门，恭敬地向他鞠了一躬。他身上穿了一件白大褂，表明着他的职业。鱼头干干巴巴的，满脸皱纹，仿佛在宣扬着他与年龄成正比的医术。 哦，请进吧。 他将鱼头医生让了进来。鱼头医生让他坐在沙发上，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脸色，鱼鳍在他额上试了一下，然后让他伸出手来将他的鱼鳍搭在橙子的腕上，皱眉做思索状。橙子囧啊，原来鱼医生也把脉啊，看来是一位中医。看他认真的样子，橙子不由笑道， 我只是脖子上有些淤伤，你给我些药擦一下就可以了。 鱼头上诡异的眼珠子转向了他， 恭喜水妖姑娘。 嗯，什么？ 您还不知道您有身孕了吧？ 什么？ 橙子呆住了。 您现在有些发烧呢。 橙子尚未回过神来，怔怔回道， 啊，什么？ 您发烧了，这对胎儿很不好呀。 于医生从怀里掏出了一瓶药来搁在桌上， 吃了这药可以保护胎儿不受伤害。 准妈妈从震惊中略微回过神来，狐疑地问道， 可以吃药吗？不会有副作用吗？会影响宝宝发育吗？ 不会，这纯中药的，一定要吃，发烧才会对胎儿的发育有影响。 鱼头一板一眼地说道，语气中是医生不容置疑的权威。橙子赶紧听话地点头。鱼头又施了一礼告辞了，留下某城手抚着小腹，抑不住的喜悦浮上眉梢， 又瞬间被尚未与离相认的悲哀淹没，就那么忽悲忽喜，魂不守舍地坐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想起了吃药的事情，手抚了一下自己的额，果然是烫烫的，咽喉有些肿痛。哎，听说怀孕期间感冒对宝宝很不好呢，还是赶快吃药吧。拿起那个小药瓶，拧开盖子，里面是褐色的药水，嗅了一下淡淡的草药清香，凑到嘴边欲饮。石青城主是没有退烧药的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水底居民会发烧啊？很久以前离说过的一句话突然在耳边响了起来。一只发烧的水妖，在于医生的眼里就没有半点奇怪吗？从看到那名于医生的第一眼开始，他心里就浮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。一开始并没有在意，这时候突然清晰了起来。他那副干巴巴的样子，多么像个老鱼干啊！这与自己给巫师起的外号是多么凑巧。手一偏，将那瓶褐色的药水倒在地毯上，他几乎可以断定那是毒药。目光转向门口，老鱼干一定还在那里。悄悄地站起来，向后面溜去。小修的房子很大，轻手轻脚跑了好一会儿，才跑到后门。手搭在门把上，轻轻地扭，却发现那门是锁着的。前门那边就传来敲门声。他头皮一炸，顾不得会发出声音，用力地拽门，却无法打开。而前面的敲门声越来越猛烈了，不能再拖延了，他顺手抄起一把椅子，砸碎了门上的大玻璃，不顾一切钻了出去。碎玻璃划破他的皮肤，与此同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，门被踹开，有人闯了进来。他钻了出去，外面是一条小巷，顺着小巷没命地跑去，巷道中空荡荡的，曲折向前，没有一个人影。橙子奔跑的脚步声清晰的回响，为追踪者明确的指明了方向。恐惧乌云一般压袭来，他怕得要命，怕被追上，怕被杀死，从没有这么怕死过。老鱼干说她怀孕了，那可能是他骗她服药的借口。可是直觉的橙子觉得他没有撒谎。橙子要为腹中的一条小生命负责，他要不顾一切的保护那条小生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